呢个系体育嘅世界，呢个系球迷嘅世界，呢个系石仔嘅音乐世界。 晨光熙熙照弯步，如歌声响震圈。 手下留情，左攻右，打个one two再倒挂金钩。今个星期请嚟资深运动评述员兼大家嘅好朋友石仔石金华。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妈妈呢喺我毕业之后嗰星期佢俾咗4000蚊我。 系 个仔咁多个之中呢，你都系算系最渣个。佢话呢4000蚊你要嚟玩。要嚟揾嘢做，要嚟搭车，要嚟读书，乜嘢都好，你呢一生人只得呢4000啫。 哎哟。 咁我就约咗4个同学，一人夹4000， 系 开间铺头。 吓 估都估唔到啊。 搞咩啊， 体育用品铺。 点解你咁多门嘢，头先冇听过你讲体育嘢。 系。 你话你卖乐器。我都觉得唔出奇啊！ 你整仲俾阿爸掟落水池游水啫。 系啦，点解会体育用品呢？ 1975、76年嘅时候，我都读紧中一二嘅时候，中二三嘅时候咧，嗰阵时香港足球总会有个青年足球发展计划，全港啊，全香港历史第一届。 系 第一届，点解会有个咁嘅计划呢？就系、是、当年香港队有个教练叫包勤， 系 带香港队喺新加坡小组世界杯。 系。 刘荣义入波， 哦， 攞冠军翻嚟，咁有佢，有何应芬， 系 以前辽国足球之父系香港，咁啊，搞咗个全香港分6区嘅青训计划，第一届香港历史系第一届，咁我就去报名，由嗰阵时开始就接受足球训练啦。 哦， 你都系中意踢波嘅系嘛？ 嗰阵时体育噶啦，你唔系。我仲有咩玩呢？我仲系咯， 哦 ，OK， 即系踢波就真 系。即系其实嗰件事本身好 hit 嘅，应该喺个社会上面。 嗰阵时我哋系睇下自己入唔入选咧，系买份报纸搣下嘢， 即系嗰啲星报嗰啲啊， 系有冇自己个名入去嘅， 要甩出嚟嘅。 喂，报纸上面印住你个名，其实好大件事。 你入到嘅系嘛？ 系啊，唔系青年军嚟嘅啫，香港嗰啲 underage 嘅青年军啦，搣下个名睇又冇喎。嗰阵时冇互联网，咩都冇嘛， 系 咪？都买份晚报搣下睇，听日有冇先？你打。电话足总问阿超哥问乜嘢啊？听日睇报纸啦咁。 哦， 咁从嗰阵时开始，一年就打4届， 即系你连续嗰4届嘅青少年嘅训练计划都有你份嘅， 都入选嘅。头嗰2年即系自己名，第3年超龄啦，就用细佬嘅名。 但你自己，但你要踢， 学我踢。嗰阵时嘅儿童证咧， 你攞细佬嘅儿童证去报， 儿童证冇上 嘛？咁狼啊你， 唔系细路仔用手。 你点解你真系好中意踢？ 咁你冇，你冇嘢玩噶啦，系咪先？冇嘢玩。 有咩人教过你嘅嗰阵时？ 陈容章啊， 系 阿头嘅韩燕芬同包勤咧， 系系。 咁包勤都会嚟客串教嘅， 系。 陈容章就带大啦。 但系你当时有啲乜嘢嘅人，我哋识嘅，后嚟做咗球，即系踢波 嗰阵时， 有啲咩系 香港队 嘅 姜荣耀啊，南华会刘石奇啊，嗰啲系咯， 就嗰个计划出嚟嘅， 系同期啊，同期啊，同期，我都上过南华会操噶，操到俾阿飞操到呕白泡啫嘛，一路跑一路呕一路跑，呕咗翻落嚟，跟住戴眼镜咁唔踢得波啦，嗰时戴眼镜有，嗰阵时有一个人叫漫画嘅梁金发先生，南华会中锋。佢就戴一眼镜啫，但我哋啲僆仔边有钱买眼镜啫，咁放弃咗之后咧，我就读教练班啦。 哦， 由1980、1981年开始读，读到1990年嘅。 哦， 系我个教练咧系世界三大教练之一啦，汉斯希特高。有三个克林马、汉斯希特高、马洛斯基， 系 三个全世界最出名教练， 即系教教练嘅教练， 教教练嘅教练 系 啦。咁汉斯希特高嘅徒弟就卢特纳啊、帕天尼 哦，嗰啲嚟噶哦。 咦，咁即系你同阿卢特纳啊、帕天尼 拉门噶，几大都拉埋啦，同门兄弟。 帕天尼唔好啦，帕天尼拉咗啊嘛，系 佢嗰啲另外一啲嘢啦，喺足球嘅成就上面啊，大家系值得即系敬佢嘅。 Michael Lau 嗰班系啦， 好劲嘅同门啊！ 即系你后来系有读呢一个嘅， 有 即系所以叫教波。 1990年开始 九一年毕业冇读书啦，咁我喺学校做啦，同时间我做五份兼职啊， 系 喺学校做啦，教音乐啦，补习社啦，教足球啦，用节目啦， 哦咁 时间做， 喂，你会等钱使咩？定系你好多时间可以做多啲嘢咧？ 钱冇人嫌多，第一，但系嗰阵时嘅钱其实好少啫，系咪先？但系细个时候都有一个谂法嘅，即系阿妈提醒得好。我最渣嗰个， 哦，就嗰四千蚊 之中，大个之后你记住一句说话，我自己记住自己嘅说话，留食不留宿。 嗯， 人哋请你食饭冇所谓，你冇定住咧，你就死得。 哦， 所以廿五岁我卖楼啦。 哇，你谂嘅嘢好全面， 留食不留宿啊。 咁你嗰间体育用品店咧，嗱，即系你去咗学校教书啦，唔系，即系去咗学校打工啦。 佢哋有做。佢哋 系退股咯， 我退股咯， 哎呀，赚到钱噶嘛？ 赚钱，赚钱，赚钱。 你其实系可以继续摆啲股份喺度。 唔得，咁人哋都系辛苦嘛。 哦， 唔系，咁你可以星期六日过去帮手啊，嗰啲。 我都四五份工啊，你都唔体谅下我 ？OK 吓， 咁啊，即系冇做啦，嗰个你就去咗学校度做嘢啦。咁仲有冇玩音乐噶嗰段日子？ 有。喺我冇记错喺如穿风光之前， 系 我参加过一个叫星报嘅， 系 星报嗰阵时嘅娱乐版系香港最好嘅娱乐，即系唔系最好，即系最多人睇嘅娱乐版。 吓 咁有一个全港嘅音乐比赛， 系 自弹自唱， 系 去到 semi final， 系 下个星期就 final 啦。咁 semi final 之后嘅第二日。头版娱乐版嘅头版，一张相大三 R 咁大，石金华一曲乜乜乜被边个誉为奇才？ 哎呀， 哇！你有冇 keep 住嗰张报纸啊？ 我谂有人同我 keep 住嘅。 哦，当年嗰个曲系咩啊？ 系一个细佬嘅同学。 哦，即系唔系英文歌啊？ 唔系， 哦， 冇人听过咧。 哦，即系就系啲自己创作嘅嘢嚟。 其实得十六句嘅啫，由头到尾。 唔紧要，几多句都冇问题。 系啊，唔 紧 要嘅，系 自己创 作嘅嘢嚟。 赢咗冠军？ 冇，决赛我都唔敢去。 哦，点解啊？ 喂， 你奇才喎！ 我乜嘢都冇，我着件 T 恤、短牛仔裤、挞对凉鞋，点去比赛啊？ 咦，你一身打扮。 人哋去比赛嘅有 MMO， 系咪？ 哦， 我乜嘢都冇。系咪？ 哎、 头发都未必有演员，仲要喺咩利舞台？ 哦，系咪？ 嗰阵时利舞台殿堂噶嘛？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从运气到信心到天空，宇宙全属某某，未明何处有收。我没有，你会有，没有，连伴侣也要花费多几倍力才望个够，但仍然难拥有。曾爱惜的总要放手，难接受的又来等候。如我爱你，你爱的他都要走，同样犯像哀求，遗憾够，还要去张开笑口。连梦里也会觉得快乐难求，连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讲永久，连天都知这琐碎悲哀背后。一切都不算得罕有。 有冇人要求你要执得好正？ 冇。 咁但系点解你唔去一试啫？因为你其实嗱，我一路听落嚟咧，你系又唔系话觉得诶呢个机会我一定要去？你唔系呢只，但系嗰样嘢你中意嘅时候，你就会去主动去。哎，我想参与。 咪后话你听。 哦， 咦，有特别嘢喎。 就冇玩啦， 留翻啲俾我出书写 哦，不过一件 T 恤、一条短牛仔裤同埋凉鞋，我觉得呢个造型真不得了。 装束都系一件事。 嗰时高脚凳系咪先咁样 ？OK， 系。哎呀，一个可能真系 佢可能改变你 未来之星，唉，喺嗰下系咁。但系咧，你都有咩嘅？即系继续玩音乐嘅， 继续玩，跟住到八一年参加 就系如穿风光啦。 系 咁，呢首歌又点写出嚟嘅咧？ 渔村风光，渔村风光就提到阿炳啦， 系 咁啊！渔村风光嘅诞生就阿炳嘅诞生啊！阿炳系同我同间学校毕业，佢早我一年， 系 佢细过我。 嗱，讲阿炳又系再讲一次就李炳文， 李炳文啊，李炳文啊，李炳文啊，咁咧就 有一日我都话我间学校好穷嘅，我喺学校做嘢，我乜嘢都做，连厕所嗰度门我都自己斗嘅。 系 有一日喺个冷巷度，我喺度斗到阿炳喺阿炳文啦，喺我后边行都倾偈聊，见我佢把声有啲特别。 系 我问佢阿炳你唱唔唱歌 啊？ 佢答我，我都五音不全，唱咩歌啫？ 哦咁嘅。 系咁，但系佢嗰时都有唱诗歌班噶嘛。咁我就问我话你净答我唱，你话唔唱？ 哇！呢啲问题好正， 唱又唔唱，如果唱梗系好啦。 系， 咁我都放低咗嘅。去到接近过年放假， 系， 你屋企住上下隔床，我瞓上隔床，拉埋个布帘， 系， 突然间有灵感喎。 哦， 嗯， 吓有灵感，写咗16句咁上， 系， 即系斋写字嘅啫， 唔系斋写音乐，斋写咩？ 斋写咩？阿哥，系阿哥作词， 跟住就掟俾 阿哥。 我讲，喂，你咁填啲字落去，填咩啊？填我哋香港仔啲嘢啦。 系，诶，嗰时兴文歌嘛。 系啊，咁佢走上屋企食饭， 系， 翻翻落嚟，搞掂。 哦，咁犀利嘅 咧！搞掂咗之后咧，嚟啦，问题出现啦。你点去参加比赛咧？ 系 嗰个年代，早我哋三两年出。Danny 仔啊，等等诸如此类嗰啲，个全部都有晒 MMO 有晒， 又系嗰啲又系靓衫嗰啲， 系啊，有晒啲嘢， 都系嗰对凉鞋， 系 同埋嗰对牛仔裤。 之后开始出现个问题啦，点样录？翻学校个礼堂，掹几支咪出嚟，系净系吉他点比赛啫？ 系 咁，我要加啲嘢落去，加咩咧？香港仔咧，渔村啊， 系 渔村咧有一种攞鱼嘅方法叫刺网法，刺网法摆个网落去， 系 跟住咧喺船边咧滴滴嘟嘟嘟敲， 哦 敲咗啲吓亲啲鱼咧就撞埋啲网度， 系 咁啊刺网， 系 咁啊我用双音木鱼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到搵人敲嘅， 系 咁我搵个职员嚟，喂嗱我一阵岌头你就敲，岌头你就敲，喂 ，OK 咁啊一个 bell 系 叮，点解有个叮 bell 咧？到而家都有喎。一间叫圣神修院喺香港仔喺山边，晨钟暮鼓啊，朝头早六点零钟咧，佢叮叮叮叮咁 样。哦，即系大家系报时咁样。 系啦，咁我就岌头嚟敲咯，吓都唔够啊！过场点算？过场搵支木桶笛，咁啊用几个钟头即系学木桶笛。 系你对你嚟讲冇难度啊？你从几个钟吹口嚟噶嘛？ 几钟啊学木桶笛？好啦，咁我吉他就搵个牧师，牧师喂，你弹开吉他同佢哋唱圣诗，你同我弹。 系 好啦。咁啊，自己錄完一柄劇 set 帶就落搭的士嚟度。香港年頭當時咧，張文新啊、卡隆啊、朱培慶啊等等，佢哋嗰陣時就係最最好嘅時候。咁訂咗參加比賽，啊一段時間之後入福彩， 係 去邊啊？去大會堂， 係 劇院，唔係音樂廳，話劇院，劇院比賽，去洗手間嗰時候，哇！聽到人講呢班僆仔都唔錯喎，都幾好喎，睇佢決賽點樣先。 係 到決賽咧。五条蓝扯裤，一件嗰啲公民圆领仔， 系 咁啊，上去 个台上面， 吓， 我以前大专会堂， 我记得当日比赛，三哥结婚喺香港只摆酒， 系 咁啊，电台咧就当晚即场 直播， 全香港听到， 哇！ 咁佢喺度 结婚 婚礼就听到我哋喺呢边啊， 唱歌， 最后攞奖， 系 咁啊，搭的士攞住个奖去到香港仔珍宝码头一落船， 系 哦。佢哋已經飲完啦，上翻嚟，我真係攞獎啦！ 但係阿哥其實係咪都聽到你哋攞獎㗎？ 聽到， 佢都知道㗎嘛，係嘛？ 哎呀，我哋部電話冇成， 佢真冇擺酒添啊，仲要 喺真冇擺酒， 哇，好型喎！真冇擺酒，跟住細佬攞獎嚟賀佢， 成我覺得係真冇擺酒，你話係間陸地上面嘅茶樓擺酒，反而 你咪係靚仔嘛，係 啊， 咁啊就係漁村風光呢首歌攞獎，咁啊邊個唱啊嗰時？ 阿炳， 阿炳咯， 即係你揾咗佢唱嘅， 係。 就弯步，如歌声响震喧，万家灯火照归巢，何如既定提我？阳光闪闪照千丈，繁影。 朝变千谈，成世兴伟听天，蜜土甘心添福寿，别合山最有命，别合山最有命。 顺利就攞咗奖啦， 攞奖 系啦， 攞奖咪奖品咧就系、是、一个 headphone 一模一样啊， 吓 同啲 headphone 吓， 系 同 大牛龟系大牛龟系啦， 摆到而家都仲喺度。 哦，仲喺度 系。另外一个奖品咧就系、是、有机会出唱片， 系 咁样 Sony 啊 ，Sony 冇错冇错系啦。 咁唱片之中咧就去到昨夜的渡轮上啦，咁佢哋就话喂，不如你唱。 系 嗰只点我哋占两只啊？ 嗯，系系渔村风光同埋在夜的渡轮上，系 咁在夜的渡轮上咧就得意啦。我有入去录， 系 录完出翻嚟， 即系你唱啊？ 系 哦， 录完听完之后硬系唔顺耳， 系 到而家我都唔顺耳， 系 咁呢个问题咧，日后咧去到我入 TV 嘅时候，先至有部分改善到， 系 因为嗰阵时我哋水佬啊， 哦， 个水上 我听咬字啊，就 系、是、 系、哎、哦。 咩叫北风啊？咩叫北风啊？北风啊？ 哦哦哦哦， 你系点读噶？ 有啲懒音，你讲北风噶嘛？ 系啊， 北你系个北风， 系啊， 应该系 北风啊嘛，系咪？系咪？出点解系唔同咧？咩难何在啊？咩难咩难咧？结果都诶，算啦，阿炳你唱啦咁。 哦，咁样嘅，即系本来系你唱嘅。 本来录好嗰只系嘅，系我只，系啊。 系啊， 但系唔得，真系唔得啊！阿卡龙话：喂，嗰几只字搞搞佢。但嗰一刹那边搞得好 好似啲香音咁 样，咁你 冇人教啊，系啊， 冇得改噶，系咪先？去到入去 TV 咧就有啦，个监制咧就每个星期都教我一个字啦， 系 系。 咁你一阵间咧，即系我唔方便叫你而家现场啊，你可唔可以唱？主，你可唔可以我哋咪后你唱俾我听？我想听。 冇听过，真系原唱者啊呢个。 系啊，我好想听。 如果唔系就系你噶咯，晚晚嗰个夜到难何在意就系你嚟。 冇，阿炳事实系唔系阿炳咪事实，事实系一个好歌手嚟嘅，真系啊！ 而家都系好听。 系，冇定。 系系。 成为咗一首经典咯，即系喺乐迷心目中 系 啊，音乐年代嘅乐迷。系啦，都觉得哇呢首歌好听， 系系咁，但系对你嚟讲有冇打击咧？ 冇， 你系开心嘅。 我唔系嗰样嘢，就唔系嗰样嘢啦。 哦，你条颈睇得开， 唔 系好惨噶。嗱，你即系埋门嗰脚，音都录埋啦。 咁你又睇下《渔村风光》后边嗰个和音系边个唱？ 边个唱啊？ 唔我唱， 哦，都系你嚟嘅。哦，即系其实你 嗰时佢系冇一。冇乐理咩都冇嘛，你叫佢唱完，叫佢唱埋和音，佢点唱啫？佢冇得唱噶。 系 咁和音嗰部分点样？我咪自己入去同佢唱埋和音咯，系咪先？ 喂，但系你又真系睇得开，系真嘅。 人食几多着几多，注定噶啦。你唔系嗰样嘢嘛？ 阿妈嗰4000蚊嘅嗰个教诲咧， 你真系 深深落印。 所以谂住买楼啊，所以诶，唱歌唔掂。 供楼啊，唔好讲 啦。供楼。 即系有一种可能系阿妈讲嘅嗰番说话，就系有一种谦卑。加诸咗喺你身上咯， 我哋其实都系需要嘅，做人真系需要。 系 你得，你要得，你可以嘅，你咪行远啲；唔可以，你褪半步啦，俾第二个行啦。 命里有时终须有啊， 系唔得噶啦。 系咁，你啊跟住你嘅路，你嘅音乐路途点行先吓？你除咗教教书之外，你仲有教音乐噶系嘛？ 有噶，我喺度玩音乐噶， 系玩到 香港青年管弦乐团啊，咁样玩到。百几年啦，系啦， 系系，咁系咪仲有参加其他比赛噶？ 有，系参加过一个系喺渔村风光之后，仲有一个全港嘅业余 创作比赛， 嗰次咧到我个心里边又唔舒服啦，嗰次我攞冠军， 系， 但系我觉得你咁你攞嚟做咩咧？不如唔好玩啦， 系， 咁点解咧？一齐参加比赛， 系。 有啲人佢哋又係有乜嘢？又係有 晒 band 啊， 有晒 band， 有晒音乐，有晒所有。佢冇 band， 都係有晒 MMO 等等，或者係唱一啲已經做好嘅歌，係得我一個 自己創作。 自己創作，咁自己創作之中嗰陣時咧，我弟弟就已經係音樂系嘅學生， 係 嚇。 咁我請佢嗰啲 string 啊、cello 啊嗰啲咁樣嚟幫我手拉另外嘅一隻歌。咁所以嗰晚嘅比赛咧，我哋系最后嘅，因为咧全部出晒之后咧， 要 set 嘢啊，塞 埋个幕，俾五分钟时间我哋，我十几个人出去坐好晒， 试 音搞掂晒，然后先做我哋比赛。咁当然啦，如果你咁样去攞，即系而家先讲啫，攞唔到你都死啦，系咪先？咁我哋攞 嗰首歌叫咩名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hu again. 上次讲完呢 early 嗰个 音呢，咁我今日呢想讲多一个字，就係呢 girl 嗰个 咁 girl 呢个字点读呢 ?girl, 女仔女仔啦。第一，如果係 British English, it's girl。先读咗个好简单嘅 girl,okay, girl,you don't have to round your lips, 嘴唇唔使嘟出嚟 girl, and then 跟住 followed by an L sound, girl, la, la, la, la, la, 呢个音 girl, girl, so she's a very pretty girl, or she's my girl, girl, girl, girl. 如果是美式英文呢就会听到埋呢嗰个 R 音嘅就 girl,girl, girl, 小叔读得唔系几好啊，美式英文。咁所以使唔使卷你咧？视乎你系美式英文定英式英文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医疗资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关注观众健康，推广医学常识。 最新一辑除了继续解开奇难杂症之谜，我们精明一点还会一起合作，一连十三集为大家解答疑难。 逢星期三晏昼一点，港台电视31和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医生与你》， 精明一点。 手下留情，热烈欢迎今个星期请来的特别嘉宾，资深运动评述员石仔石金华。 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被战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 咁跟住路又点行呢？ 跟住就喺學校唔會繼續做嘢，喺學校做有兩件事，我諗喺度講又覺得啲人會覺得得意。如果你同一班年青人講嘢，講完之後你要捐錢俾你，俾你而家你捐到幾多少我唔知 道。我哋應該冇乜幾多嘅喎。 但喺我嗰時候咧，我哋有12班學生，我間學校咧就乜嘢都冇。咁咧，同政府申請隔離咗笪地，起咗一個校舍。起完之後咧，唔夠錢啦，有啲嘢添置唔到，咩都唔到。校长拗晒头，拗晒头，我话校长，你不如俾我试下，试咩？我话你唔好理我，由星期一开始去到星期五，我每两堂就去入一个课室同佢哋倾偈，成个星期如是者倾完晒偈，到跟住就星期一就周会啦。周会之嘅时候咧，就叫啲班主任咧喺个礼堂度攞个奉献兜出嚟， 吓， 一个周会之后翻嚟点算15万几。 你讲啲乜嘢 呢？嗱呢样嘢到而家我似乎应该系守我嘅秘密咯，唔再讲呢个问题。但系有个老师佢估得好好，佢动之以情，动之以诚。 系 你讲你嘅情同埋你嘅诚意啫。 系 即系佢哋喺度估紧，到而家佢哋都估紧噶。你究竟当时讲咗啲乜嘢，令到呢班嘅细路仔？十几万是半间楼嘅，而家等于而家半间楼嘅价钱。 仲要嗰时十二班，即系每班筹筹都万几万啦。 啲同学仔都好有钱喎。一班有几多人啊？ 最多唔系42，系咪？ 42即系一人平均攞3个水出嚟。 系啊， 哇，好嘢！ 我嗰筹仔嗰阵时有追喺前啱嘅，我唔理你有乜嘢都好，你唔理你点样都好，我只系话俾你听，你而家买嘅唔系俾我啊。是买俾你自己，你下年你读书嘅时候，你要唔要台，要唔要凳，系嘛？你自己坐喺你张台度读书啫咩？系咪？当然，咁我成个古仔里边系我之前前半生，即系嗰20多岁嘅时候，我做过啲乜嘢啊？ 哦， 吓，我嘅经历系点样啦？令到细路仔听完之后，佢有个感动。 哦，吓， 咁 就讲咗12次啦，所以你就每班讲一次嘛，系嘛？ 每班讲一次， 即系12次， 系 筹10几万， 系啦。 咁啊，救翻间学，唔好话救翻啦，帮咗间学校好多嘢， 买咗嘢啦，吓。跟住就2-3个月之后，都仲未够嘅，都仲未够。咁我想做多次， 系 嗰次咧就做一个晚会啦。咁。喺个礼堂里面做晚会，个晚会里面呢几样嘢呢，我諗而家啲人都未必做得到嘅。第一，啲转播系统冇咁好啦，系咪先？但嗰陣时我哋学校都有仲有个 VHS cam 嘅，咁用 VHS cam 呢喺正嘅礼堂上面 揾條線拉落去下面嘅副嘅禮堂，人數多啲啦嘛，咁我喺下面播。 哦，即轉播啦嚇。 我哋轉播啦。咁當時咧，阿炳啦，咁誒幫手唱下啦。我冇記錯，好似大韻維， 係， 仲有好似咪歐陽德芬咁上。我唔敢肯定係 辦。佢哋係同一屆新手嚟。 咁上下係啦，我請佢哋幫我手。 即係都係個籌款嘅晚會。 即係 Bicky 嗰屆咯，係大韻維同埋歐陽德芬嚇， 過嚟幫手唱下啦，咁諸如此類。咁嗰晚做完之後籌咗24万多。 哇！ 东华都筹百几嘅啫，系啫。 哇！你间学校 一个东华， 你帮间学校筹咗成40万翻嚟。 系啊，就系、是、同年里边两个 show， 系啊，筹咗40几万。 咁就够买啲设备啦。 系啦，够买设备啦。 系。哇！咁你嗰个校长唔怪得当年唔放你走啦，喺波鞋。 咁佢唔知噶， 你翻嚟呢个。 但系佢知道你系非持中文 之 下嘅。 十几年之后嘅事嚟噶嘛？ 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石金华有啲料到。 但系其实咧，你只不过系收你学校嘅人工嘅啫，然后你系谂呢一啲嘢去帮间学校。 系。100元啦，一个月啦， 系咁啊！时光飞逝啦，咁你就喺呢间学校度一路做职员， 系 诶冇教书嘅， 诶冇嘅冇啊， 就纯粹系做职员， 或者系啲 体育运动啊，活动啊， 帮学校搞一队管乐团啦，系啊，咁住住 咁啊，做咗11年， 做咗11年， 中间就夹住就系 part time 就做 TVB 88年系啦， 嘅呢个儿童节目啦， 系啦， 系啦，咁啊嗱，之前就讲咗啦，即系入咗430，跟住就变咗阿石仔哥哥，咁啊跟住咧就喺430又度过咗2年嘅时间啦， 系， 咁啊多人识你噶咯，应该 有啲人识啦，系啊， 因为始终电视机入啦， 系啦，有啲人识， 系，咁啊跟住2年之后，咁啊石金华发生咩事？就去咗体育组咧， 儿童节目组嗰阵时咧，啱啱改组， 系 由430转组至闪电 传真机 咁上下啦。喺改组过程里边咧，有问嘅，咁咧你哋想点样？咁伊健就去话剧组，朱山就话剧组，咁我 阿谭玉英姐姐就留喺儿童组， 佢中意儿童节目嘛，系咪先？我就曾经讲过，不如我去体育组试下。咁当时呢意大利世界杯。 90系咪应该 系。90年是意大利世界杯。咁嗰段时间我冇諗住佢系唔系请我。亦都冇諗住有咩特别。就是、只系知道朝头早就返学。下午3点零钟呢我就放学呢就搭车去清水湾。就同佢哋做啲资料搜集。嗰陣时又做剪报纸剪杂志。咁去到夜晚头场12点几开波。完咗头场第二场散场之前我就走。咁又翻屋企， 又翻哇， 翻屋企， 系 啊，瞓几个钟， 冇乜车可以翻到屋企 嘅，系啊，的士噶， 系 啊，或者跟厂车出到去坪石再转的士， 系 如是者一个月，因为世界杯系一个月， 系 包埋之前嘅工作个零月，咁之后咧系9月啦，学校开学，咁咧就问监制 Henry Mok 啊， 佢话我请你， 系， 但我俾唔到咁嘅人工你。咁學校嘅一半嘅人工，學校 嗰陣時你 900 唔係900嘛嚇， 唔係嗰陣時學校已經升到 CO1 頂點啦， 嚇 即係一級文員嘅頂點，咁一半嘅人工由10000几接近20000蚊跌翻落嚟，剩翻幾千蚊。 哦， 係啊， 咁我心諗冇人咁蠢嘅，係咪先？但我就應承佢， 點解咧？ 即係咁，我咪諗咯。我以前讀書唔係咁噶嘛，係咪先？我仲要咁樣同啲細路仔講，係咪？我留俾第二啲人去做应该要做嘅嘢啦，系咪？有手有脚，我出到嚟系少咗啦，但系都生活得到啊，系咪？而且供楼嗰阵时供2000几蚊啫，系咪先？ 哇，供2000几蚊啫， 8000-9000蚊人工供2000几蚊都供到啊，每一搏咁啊几好个监制 Henry Mok 佢话：，我知道俾得唔够你噶啦，可以你出去外边再搵啲嘢，系啦。咁佢 填下啦， 我哋就分啦。篮球就阿刘勇， 系 啊，闸行咧就系阿 Wendy， 系啊， 咁啊赛车咧，加闸行咧就阿内， 系 你四个分晒啲嘢，你咁咪你足球啦咁样。 哦，咁样 系，咁我就系喺嗰阵时开始喺球圈里边咧多啲啦， 系， 因为啱啱教完青年军啊， 系 青少年足球发展计划，我又开始做球员，去到80年。离开青少年计划之后咧，读教练，咁同时间我就开始教青训嘅，帮手帮加明手，咁啊教到90年嘅，咁嗰阵时都有伟文啊、李伟文啊嗰啲咁样嘅， 即系你个学生 啊，系啊 ，OK， 去到90年嘅时候，咁啱啱就借此就有一个机会 好，咁我就入咗一个队球队叫米芝路。 嗯， 米芝路开始就职业足球啦。咁我就变咗两边喺个生活嗰度就可以平衡得到。咁、呢个都系要多谢监制咯。 凉风吹发令我心水乱，流星幻变倍感凄清。长夜里星光照出赤子心里情，成败莫非注定。寒雨薄雾夜夜偏悄静，提衙厉叫吐尽哀声。愁独对千般尘泪顿化激愤情，梦觉醒已黎明。既往得失莫太惜，星星下决心要斩击披荆，危难退崎岖，瞬息变康庄，泪气烟消郁结顿形。红日前路江山朝气焰，前路尽见美好光景。凭历经甘心尝尽世间风雨情，迈向感受前程。 大家记住，因为我真的觉得越听越好听的，就是石仔前辈作曲的，歌名叫做《不再彷徨》，亦都是收录在《城市民歌》这张专辑里面的，唱歌那个就是他的好朋友。